后人杰，我们要继承鲜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京剧《铁公园》，王立春扮演陈秀英，马增寿扮演陈母，张志斌扮演邝中，卢东来扮演石文。 天是闷闷不乐呀，不免把小子们叫出来，想个主意给我开开心。小子，小子，刚出来就着了，醒醒，醒醒，吃面了， 好心火。 我说你们都扣着食呢。 大爷，没事，您这 大爷这两天是闷闷不乐，想个什么主意给大爷我开开心， 给您开心呐、 啊！ 哎，想好办呢。 嗯， 大爷， 嗯， 咱们踢球去。 踢球去。 对，踢球去。 看完欧洲杯，咱们这臭球没脸踢了。 哎呀， 记了。 哎，咱们打杆去。 哎，什么岁数了还打杆啊？我说你们有新鲜的没有啊？ 大爷这么着 啊， 咱们呀喝茶去。 得嘞，咱们家什么茶没有，干嘛单上外头喝茶？ 哎，大爷、啊、这喝茶跟喝茶可大不相同啊。 怎么不一样啊？ 西门外有个小茶馆，名叫豪杰居。 哦， 是母女俩俩开的 啊。 那跑堂的小妞儿，听上了这又狗狗的又丢丢，别提多好干了。 是吗？ 可不是吗？ 不为喝茶， 为了泡妞去。 对对对， 拿走拿走， 拿 走 拿 走， 拿银子， 拿多带银子，带银子。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别别 啊，怎么着？ 咱们走哪儿啊？ 走哪儿啊？走前门啊？ 哎，走前门 啊？ 让他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后门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都出来了吧？ 小子们， 有 带路啊！小子们带路，往前进。 对对对，语言文明，请出来，什么事儿啊？ 妈呀， 哎，我瞧您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您为什么呀？ 孩子，自从你爹去了世，撇下咱们娘俩开这个茶馆，这白天吧来来往往人挺多的，还过得去。到了晚上啊，我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咱们家里头连有个做主的人都没有，我这心里头啊就空荡荡的，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唱两句我听听。 先得张了买卖。 对，哎呀，事儿啊，里里外外呀、啊，就是我们娘俩。 嘿，您瞧瞧这事儿，我先招呼一声，郝建军开张了，有喝茶的上这儿来啊！ 哎，好，哎， 哎呀，走 不动了， 走不动了 啊！ 还有多远呢？ 800多里。 八百多里 啊！ 别冤我，到那儿一人两碟包子。 哎，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呀！ 来来来来来来，哎 呀，老老老， 哎，别忙，别忙忙 啊 啊！您站好了， 站好了。 嗯，这 嗯嗯， 闭着眼睛， 闭眼， 别动啊。 嗯， 哎，走。 嗯。 您睁眼睛， 啊，怎么了？ 到了， 到了 啊！ 你们不是说还800多里呢吗？ 大爷，您听错了 啊！ 他是8里，1里就到。 8里，真能冤你！这就该我开眼了。 对对对， 我瞧瞧你，我开开眼。我开眼呢还让我害眼呢？ 开眼呢， 但是坐着那比我姥姥岁数还大呢。 开眼馆大爷 啊， 那是人幌子 啊。 好的呀，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啊。 进去 啊，进去进去进去，走走走，进来进来进来， 叫 查 脖子， 查脖子， 查脖子， 查脖子，查脖子。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起什么哄啊，嚷什么呀？怎么着您呢，大爷？ 哎，我们是喝茶的。 哦，喝茶的。 嗯， 5个壶5个碗啊。 嗯，1个壶1个碗。 哎，怎么5个人喝茶1壶1碗啊？ 我一人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就这几位都是看茶的。 对了， 胡曼。 哎哎哎，那我一人喝茶给你5人钱还不行吗？ 那还凑，等着啊， 快点儿。 妞儿，倒茶来。 房顶那儿戳着去， 没烧我再回去。 胡瞅！ 妈呀，这来、 哎！什么事儿？ 这小子干什么的？ 这小子喝茶的。 哟，就凭他那个脑袋，也配到咱们这儿喝茶来？ 得了，喝茶给茶钱，管他脑袋不脑袋呢。 妈呀！ 哎， 我瞧这小子可不像是好东西。 嗯、 您可留点神呐。 行行，我知道啊。 妈呀！ 哎， 您快让他走。 行了，我打发他走，你甭管了啊！ 哟呵，老何票子一冒就回去了， 说的是呢， 这是瞧不起咱们呀？ 可不是嘛！ 找人找人呢， 找人找人， 倒上倒上， 来来来，倒上，哎，哎呀，行了，慢点， 快！ 哎，怎么着？ 水不开呀？ 哦， 嗯。茶叶也飘着， 说 叫茶婆子， 哎，茶婆子， 来了，什么事儿您呢？ 我说茶婆子，欺负大爷，我没喝过茶呀，是怎么着？ 哟，怎么了？ 怎么着？水也不开，茶叶也飘着。 哟，这是我们小妞沏的，八成拿错了壶了，我给您换回去。 哎，等等， 哎，往哪儿摸呀？男女授受不亲的这儿。 谁沏的？ 小妞沏的。 哦，我还没喝呢， 没喝你挑眼， 我先挑下眼搁着呀， 挑眼搁着了， 来来来来来，来倒上， 来来来来来倒来倒， 小妞气的， 哎，行了行了， 嗯， 浓 浓浓，好水 好水， 好茶叶 好茶叶， 喝的大爷肚子里头还冒泡呢， 我听见了， 请茶婆子， 请茶婆子， 什么事啊？ 阿伯子， 哎， 搬把椅子坐下说话啊。 大爷在此哪有你查婆子的罪儿啊？ 嗨，坐下好说话啊。 哎呀，那么这儿 看看 看看，别别别，我提提鞋。 哎呦，提鞋了哟， 等我搬椅子去啊。 哎，快着点儿。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我说长脖子， 哎， 刚才倒茶那个小妞，她是您的怎 什么？ 不，她是您的能。 哎，我说你会说中国话吗？ 不，她是您的怎么个人儿？哪个人儿？ 哦，刚才倒茶那小妞啊，她是我跟前的大爷。 哎，你跟前别叫大爷我呀， 我把你过继出去了。 不，这里没我什么事儿。 得了，简直跟您说， 嗯， 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她是我跟前的。 她今年几么大朵了？ 什么？ 不，朵么大几了？ 怎么着？这还？我说你会说人话吗？ 她多大的岁数了？ 哦，还小呢。 啊， 苹果桃了， 大烟梨， 还烂柿子呢。苹果桃是16。 16了， 啊， 巧嘞，跟大爷我同岁。 哎呦，叫您这模样，您16？ 不，我猴拉马36了。 那差大了会儿啊。 6碰6啊。 都6碰6。 老婆子，刚才这碗茶大爷没喝痛快。哎，我想着呢，让你们妞啊，从另沏壶茶倒一碗，他的手递给我的手，我的手赋予我的口，我喝下去这么一痛快。掏出来， 哎，掏出来。哎， 看见没有？这银子都给你们妞买花的。 这小子上这儿找便宜了。大爷， 哎， 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啊。 您这壶茶没喝痛快， 对， 让我们小妞从另沏壶茶倒一碗， 嗯， 她的手递于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 对， 您喝下去心里这么一痛快 啊， 把这银子赏给我们妞买花戴，对不对？ 对呀。 哎呦喂，这银子要是买了花，还不把我们妞脑袋给压歪歪了呀？ 还你别比喻似的戴 呀！我瞧您这是耗财买脸呐。 大爷有的是钱。 您有的是钱，我们穷可有个穷志气 啊！ 有钱您可别这么花。 怎么花呀？ 该拾的拾到你们家坟地去了，我们拾得正经来。 大爷 啊， 大爷 啊， 人家说 正经人， 人家是正经人。 正经人 啊， 咱们有正经话呀，请查脖子。 我请查脖子。 甭请，在这儿呢。 我是查脖子。 说， 八成你不认识我吧？ 认识你怕费查钱。 提起我来无名白， 提起谁来要酱杆白呀？ 提起我爸爸。 哎呦，我这四位都是啊？ 不，就一个。 我这俩像。 不，那个在家里呢，这谁都不是。 哦，家里那准不准？ 家里那准。 哦，家里那准。哦， 提起我爸爸来呀，乃是这山西太原府总镇之职，连你们这小茶馆都得归我们管，不才我还是位公子呢。 哟，您还是公子呢？恕我们茶婆子不知，我们这是 掺， 甭掺，请鼻点。 是啊。哎呀，我说茶婆子， 说， 别瞧我这么大了，我还没嫁呢。 你宰个人不就扛上家了吗？ 我没娶媳妇儿。 没娶媳妇儿，跟你们家大人说，你跟我说得着吗？ 我简直的跟你说了吧，我瞧你们小妞长得不错，哎，你把她许配我。我们做个小两口，你们这小茶馆也就甭开了，把你们爷俩接到我们府上去，享荣华富贵，你瞧怎么样？ 哎，大爷 啊， 我瞧这事儿好倒是好，无奈一样。 哪一样？ 您得找个媒人说和说和。 要媒人干什么呀？来不及了。 要媒人干什么 啊？ 想当初你爸爸跟你妈就在茶馆勾搭上的是怎么着？ 那是哪年？ 我瞧你们这几个没一个好料啊！趁早给我滚出去，这份买卖不做了，滚！ 哎，你骂他了？ 走吧，走，哪去？哪去？走， 这怎么话说呀？ 这说错 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怎么了？ 我过去愣拜丈母娘。 我这那行 吗？行，瞧我的。 哎，行行行，瞧您的。 姑娘在上，小婿有礼。 请 哎， 你 们干嘛呀？你们这是？ 他踢 这是上书的 啊！ 打是疼，骂是爱，丈娘喜欢拿脚踹。 哦，让这让他踹我两脚。 得得得了，捣什么乱呢？不行啊！ 啊， 咱们得动横的 呀！啊，对对对，动横的。 他们问，跟你好说，你是不给呀？瞧见没有，大爷带的人多，我要抢。 怎么着？就凭你这大料一堆花椒就要抢？ 哎，我要抢。 你抢？ 嗯， 你一抢不就伤了和气了吗？ 嗯， 大爷 啊， 您别生气，我商量商量，跟您一块走怎么样？ 这不结了吗？早说呀！ 您等着，您等着啊！ 嘿嘿，瞧见没有？还是那大爷吧， 哎， 这小妞就到手了。 没说不是， 哎， 大爷您呢？ 哎，这小妞就到手了。耶，哎！什么乱七八糟， 啊， 都跟那说相声的学坏了。快点儿！ 我问问您，刚才谁要抢啊？ 我要抢。 我得告诉您一句话。 哎，您说。 他。 哎呀，我。 刚才那几个小子，你不是说不是好东西吗？ 啊， 真不是好东西。 他说什么来着？ 鸡蛋里挑骨头，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又不开了，柴又飘着了。我一提你气的，水也开了，柴也好了。问你多大岁数了？ 妈呀，我16了。 我知道你16了。他呢，又问你有婆家没有？ 没有呢。 我知道你没婆家，捣什么乱呢？跟我提亲。我没答应，你猜怎么着？他要抢， 怎么着？他要抢吗？ 啊，要抢！ 哎妈呀！ 哎， 他要抢谁呀？ 啊，抢你，抢我给他们家立祖去。 躲开点！ 干什么？ 我找他们家去。 得嘞，人家抢还抢过去，你还给送去？ 那您说怎么办呢？ 依着我，你好好看家，我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 妈呀， 嗯， 他爹要是不讲理，回来叫上女儿我。 找你怎么着？ 我呀，拆了狗的王八不？ 你呀，先看着我的破被子啊！去，回去。 妈呀， 哎， 您可早点回来。 行，我知道啊。呵，这小子啊，兔子腿还真快。嘿，宣武区这一带他没我熟悉。嘿，我绕小路逮他，逮！把小子休到你妈妈那年。 扇子也要， 扇子也要，正事儿。 得嘞，您让我过去吧。 什么让你过去 啊？ 你不是仗着势力欺负人吗？ 啊， 老太太，我含着你。 您怎么含着我呀？ 脱衣裳。 得了，您要帽子就别要衣裳了。 你脱不脱？ 我不脱， 不脱，我还是揍。 我脱，我脱，我脱，我得嘞。嘿嘿，我脱，我脱。 哪有满大街上的八姑爷的？ 还胡说，我还得追。 说话倒真在理儿。哎，我说相公，您这会儿有事儿没事儿？ 闲暇无事 啊。您要是没事儿到我那茶馆歇会儿，我慢慢跟您谈谈。 萍水相逢真好，大家 这四海之中都是朋友，您别客气，跟我走啊。您跟我走啊， 妈妈， 走走走走走走。您再等着 啊， 您别瞧我是个女的，我好交男朋友。我们刚下班啊，来这么几个小子， 哦， 鸡蛋里找骨头， 嗯， 横挑鼻子竖挑眼 啊。妈妈， 什么水啊？ 倒了没有啊？ 哈，净顾说话了，差点过缩。得了，相公您坐会儿，我给您沏壶茶去啊。 妈妈， 哎，您坐着，您坐着啊。 妈请坐。 哎，哎，我叫我们妞给您沏壶茶啊。 有老妈妈。 妞儿倒茶来。 下去吧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这会儿抓得紧，不许三陪，他非在这儿待着，那哪行啊？ 妈妈， 哎，先忙， 您坐着，您坐着，您坐着。 啊，妈妈， 哎， 老爹为了何事与那石家子争吵起来？ 这您不知道，我们刚下本啊，就来这么几个人，鸡蛋里挑骨头。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又不开了，茶又飘着了，我一提母妞气的，水也开了，茶也好了，问母妞多大岁数了，又问她有婆家没有，跟我提亲我不答应，您猜怎么着？她要抢。 哦，怎么她要抢 啊？啊，要抢 提要抢 菜，我给您上只烧鸭子。 鸭子呀， 我这人好说笑话。哎呀，把这生气的事儿接过去，咱们提别的。 一张弓啊， 啊，是一张弓啊。 接下一 挂。行行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您瞧得快。相公，您请看。 哦，夫妇家，好一张铜钗铁壁宝雕弓。 真是行家 啊，妈妈！ 哎， 此弓从何而得？ 要说这张弓啊，他是小孩没娘，提起了会儿长啊。 长话短叙。 哎，对，长话短叙，简单解说吧。 嗯， 这张弓，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了世，就没人拉得开了。 岂不废物了啊？ 哎，这倒是废物不了。哎，得了，我跟您说得了，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啊，她也拉得开。 哦，方才那位大姐是妈妈的千金。 哎，好说好说。 你， 哎呀，您太抬爱她了。 小姐， 哎，我不敢当，不敢当。 小生一用，您叫小姐。帮扶， 行，那我叫他去，您那坐着啊。 哎呀，瞧见公了，好妞儿，快来妞儿。哎呀，还得使我这绝招。 水妞儿，水妞儿，先出那犄角好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肉， 你看是不是出来了？不是，切！ 好脑袋您瞧，不好脑袋让你瞧。这会儿您瞧够了，让你瞧了，不瞧了。 我说你得了脑袋伤寒了，是怎么着？ 叫我干嘛呀？ 叫你干嘛？那县公瞧见咱们那张弓了。啊， 弓怎么着？ 弓怎么着？不怎么着？他问谁拉得开？我说你爹在世，你爹拉得开；你爹去世，就没人拉得开了。他说了， 如此说来，此弓岂不废物了？ 妈 呀！啊， 还有我呢！ 我把你端出去了， 不怕撒了汤啊？ 我盖着盖呢， 有点盖着盖了。 哎，相公，听说你会拉弓，要领教你三把弓。忘了不要紧，妈妈我记着呢，我教给你。 您记着呢。 哎，我教给你啊，瞧着啊，前腿要绷，后腿要绷，前手鸭子嘴，后手嘴鸭子，嘚儿啪射那打鼓的脚不鸭子。 草板子。 对对，射那草板子是吧？ 我问问你。 对对，你问问去，你问问去。 壮士，请啊， 请你啊， 听我妈说，您要看拉三板弓吗？ 不敢。 笑啊！ 敢去笑啊！ 壮士。 今儿个我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的呀？ 你呀、啊，八成是饿了。妈妈后边堵着袋儿，你吃袋儿去啊！ 妈呀，哎，妈，我吃袋儿去了。 我们妞拉弓拉得不好，您得多多指教啊， 妈妈。 哎， 王小姐拉弓甚好，小生要与他配上。 什么呀？ 三帮母 呵，你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嘿，你妞快来。 什么急呀、啊？不拦着你掉台底下了。 妈呀，啊、你这来 干什么呀？ 你不让我上后头吃蛋去了吗？ 对呀、 啊。到后头一瞧啊， 嗯， 种的功夫大了、哦，成了老蛋了。 哦。 我拿筷子一煎，没煎住，掉地下了。 嗯。 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 嗯， 妈呀， 哎， 可就成了彩蛋了。 哦，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 妈妈，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相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呀，那可听好了。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人家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把呢？ 那你就是哎，什么？你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 我们绑着， 于此先唱 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本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光会拉弓，还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 啊， 你问问 给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拉的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啊，都好，都好，好，好。糟了，糟了！ 怎么糟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嗨，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他都听着。哎， 儿子与他比拳。 哎，又是我眼睛吗？你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您给问问去。 你问问，呵，这事儿。先生， 妈妈。 您那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儿啊要跟您比拳。 哦，比拳！ 嗨，你这一刻都翻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我跟你们同志。 说什么事？ 妈呀，刚才跟他比武打拳的时候，没留神，让他打了我一个嘴巴。 我瞧见了，我不是说了吗？不算再来。 我也没饶了他呀， 你怎么 我呀，掰了他两个。 撒手吧你！ 我们俩人是，哎呀，不该。 对，你们俩人两不该。妈妈，我丢了四个芥菜疙瘩，非肿了不可。 壮士，您辛苦了。 好事。 受累了。 起。 点小孩学会了跟人要东西，我跟您说，这小姑娘占便宜没好，哼，这不教育哪行啊？出来！ 妈呀，干嘛呀？ 手里拿着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瞧瞧你手。 瞧哪只啊？ 这边那只。 这个。 那边那只。 这个。 咋还瞧这边这只？ 这个。 好好 这个 好行好你想学会了二仙传道了。妈妈我俩手一块儿瞧。 哎妈呀瞧这不稀稀罕吗？ 什么稀稀罕啊？ 一个家巧 啊， 俩脑袋。 一个家巧俩脑袋、在哪儿呢？ 在那个飞喽。妈巧手。 妈巧手，手巧妈。嘿得嘿，一个家巧俩脑袋在那儿呢，嘚儿飞了，你看我走过来吧你，跟我玩这套，这都是妈磨屎剩下的活儿。扇子还真不错，哪儿来的？ 人家送给我的。 不对，一定是你跟人要的。 人家送给我的。 我去问去，要人送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我不打你。 那明儿呢？ 明儿个。我也不打你。 那后呢？ 后我指不定打你不打你。 你问去呀。 我可不是得问去吗？躲个这儿，躲个这儿。 先说啊，妈妈，亲祖。 哎，问您点事儿啊。那个，我们妞拿这把扇子，是您送给她的，还是她跟您要的呀？ 这扇子嘛。 啊，对呀、 是我送你大金。 哦，您送给他的，那您还有没有了？送我一把。 妈妈要嘛。五幺零， 我就知道这事儿，到我这儿就五幺零。 妈呀！ 哎， 您别净开玩笑了。 哎， 您上这儿来 说。 我呀，想起一件心事来。 你有什么心事跟妈妈我说说。 我爹临危的时候、 啊、 把您叫到床前嘱咐您的话，您还记得吗？ 那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说什么来着？ 你爹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床前说的是，老婆子啊老婆子，我死之后你可不要嫁人。 不对 不对不对，那是什么呀？ 我爹临危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前， 对， 就提咱们那张弓啊。 对对，弓弓怎么着？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啊， 我爹去世就是我拉得开。 对对对， 再有拉得开的怎么着来着？ 对，是有这么回事。就说这张弓，你爹在世你爹拉得开，你爹去世呢就是你拉得开，再有拉得开的那个人。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说什么来着？ 就是让我把这弓送给他。 不对 不对嘛，也倒是，这会儿是搞经济社会，那就卖给他。 不对。 还不对， 还一小字呢。 哦，对对对对，小心别让他偷了去。 嗨，什么呀？不对。 什么呀？ 您真想不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了。 拿耳朵来。 哎， 我告诉你。 对对，你告诉我。对对对对对，想起来想起来了。哎呀，幸在我耳朵这儿出气儿了，一句没听见。说什么来了？ 您真没听见啊？ 我哪哪听得见？这全是风啊，这是。 怪害臊的。 怪害臊的，不碍事，你说出来，妈妈我替你害臊。 您替我害臊？ 我替你害臊。 那我可要说了。 说你的。 再有骂得开的，就是你的。 什么呀？ 小女婿子到喽。 哎呦，没羞没羞没羞！这么点小孩要女婿，妈妈我这么大岁数都不要女婿。 您要姑爷。 谁跟你说呀？ 您去吧。 我不管。 好妈妈。 不管不管。 您给说。 我不管不管不 管, 不管。 真不管呐。 说不管就不管。干嘛？ 走开点。 怎么着？ 你自个儿说去。 走走走嘞。有自个儿说的吗？也不害臊。 好妈妈给说。 行了行了，下去吧下去吧，我知道了。您瞧我这丫头，她记性还真好。她爹临死的时候啊，把我叫到床前跟我说呀、啊、就说这张弓，她在世她拉得开，她去世就是我妞拉得开，再有拉得开的人呢，叫我把母妞许配给她。 她呀、 哎，就这么办了，怎么办吧？这个，您说这我一妇道人家，我怎么跟人家说呀？哎，为了孩子的终身大事，圆乎脸一抹长乎脸，说到哪儿就算哪儿，得嘞。相公， 妈妈， 您请坐。 您坐。 相公， 您可曾娶过妻室？ 尚未婚。 哎，那好，那好，那好。哎呀，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妈妈有话请讲，当你。 哎呀，我跟您说呀、 嗯、 就说这张弓吧、 嗯、 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 哦、 他去了世就是我们妞拉得开、 嗯、 再有拉得开的呢，就是你呀他呀我呀，就是哦，对，我打算那个、 打算怎么样啊？ 这嗨，他这是这么回事儿，这张弓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世就是我们妞拉得开，再有拉得开的就是你了他了我了，这个咱们这个我打算是、 啊、怎么样啊？ 这您还没明白，他这真是的，这张弓啊我们老头子在世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世就是我们妞拉得开、 哎、 再有拉得开的呢就是你我他的这个、 到底怎么样啊？ 到底啊，到底我改行了，不就是我？你挤兑我是怎么的？哎呀，算了，我得了，我就直接跟您说得了。再有拉得开的，就是我们家那小女婿到了。 哦，这次岳母大人 明白了，哎， 受小婿， 别买，别买，别买，赶紧，赶紧，赶紧。你这就走了，吃完饭再走多好啊！哎，那你走，你慢慢走啊，回去都问好，回去都问好，慢慢走啊，哎，慢慢走啊，那边拐弯有一台阶，可别崴脚啊！哎，您瞧我这姑爷多痛苦，三言两语，成了，哟，坏了。这姑爷姓什么呀？哎 哎，我说姑爷你回来，你姓， 哎呀，真是练家子，走道跟风似的，得了，过了门再打听吧。嘿嘿嘿嘿嘿，找什么呢你？ 妈呀， 啊， 人呢？ 人睡了。 画呢？ 画撕了。 是呢？ 是让炮打了。 什么呀？ 啊， 人家的 亲事，哼，我刚一提人就分了，人说了，这俺乃缓慢公孙，现在要不得这低了胡的丫头。 我们低着胡怎么就那么低的呀？ 他不是，你拿的那是漏胡，他不低的。 这么一说他不愿意呀、啊、 不愿意不愿意。 我要是早知道他不愿意，刚才跟他比武打拳的时候，把他的小胳膊我叫他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 哎呦呵，丫头片子你可真够损的啊。哎呀， 那你都不愿意了， 得了，别难受了 啊，跟你说啊， 人家乐意了。 怎么着？他乐意了？ 他乐意了，瞧见你他就乐意了。 那您呢？ 我也乐意啊。 您再猜猜我啊？ 我甭猜，你打心眼里乐意。 我呀， 啊， 噔噔，不愿意 啊。你不愿意谁去呀？ 谁说的呀？ 我说的。 说的，您去呀。 哎呦，放着白菜心不要，要我这老帮子干什么呀？我管说管退没关系啊。相公，哎，憋死我你啊。 嘴里说不愿意，这心里头大不能告的了。 早知道你愿意跟我还玩这套。 哎妈呀， 哎， 他 说三日之后接咱们娘俩过门成亲。 三，哎， 啊， 他接我过门成亲， 啊， 接您干嘛去啊？ 这你不知道啊？他爸爸还打着光棍呢。 妈呀，您净开玩笑，别闲着。 不闲着怎么着？ 你给母妈梳梳头。 对，梳梳头。 裹裹脚。 裹裹脚。 换上一件大红袄， 嗯， 孩儿我要到。 您瞧瞧这会儿的小姑娘，听说找个婆家多着急呀，啊，我跟您说，这就叫早婚早恋。这话也说回来了，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比他们还着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立春等演出的京剧《铁公园》，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高宝贤、张立文演唱的《楚公恨》。

刚才是高宝贤、张立文演唱的《楚公恨》，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女起介》。 Thank you.